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心は進化するよ、もっともっと。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萝莉， 御姐，萌妹的， 萌， 正太。 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漫游嗨翻天。跟所有啊视频，咱们开视频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来报道啊，感谢你们收看这档节目。 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我们982不仅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也是可以看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982魔力工厂，也可以在这个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 还要说什么事儿来着？哦，对，我们的这个 QQ 应援群啊，成立了，叫漫游团啊，群号是567556693。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是什么事儿呢？回放那事儿说了吗？ 没说呢。 啊，没说呢啊。如果你想看回放是吧？想看我们每一期节目，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生产视频内容的一个 UP 主是吧？你就可以登录这个哔哩哔哩网站，搜索“漫游嗨翻天”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账号了。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隆重的嘉宾又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那就是我们的大能猫大老师。 我以为你要说啊，是灯光 音乐响起来， 金碧辉煌啊！这算了，咱们套路就不套路了。 大老师自带 BGM。 大家好，我是大能猫，我又来上班了。 没错，哎，其实大老师平常有一个这块，我要跟大老师说一下，大老师平常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 B 站的一个号啊，就叫玩策论， 蛮策论、 啊、也是对、里边有很多哎，但是说实话，大老师，我越来越觉得关关出镜率越来越高了啊。 很正常啊，就是 你要退居幕后了， 就是群众、人民群众喜欢的就是我们要提供的嘛。 好，然后今天呢，请大老师来聊什么呢？你们猜猜啊，咱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猜猜，咱们今天是一个随机的主题，你们说聊什么，咱们就聊什么， 随机的主题， 够不够互联网加？我就问你们，够不够互联网加啊？你们说聊什么？我们等你们一分钟啊，咱们先看一下这个资讯，你们说聊什么，咱们就聊什么啊。 先来看一下当今呢全球最火的游戏啊，非这个吃鸡游戏莫属了。近两个月呢绝地求生这个大逃杀销量及在线人数是一路走高，今年的七月底开发商Bluehole官方曾宣布的绝地求生的销量已经超过了600万份，仅仅20天后这一数据就飙升到700万份，现在已经接近800万了，我感觉这像卖鸡蛋灌饼一样，每天都在飙升啊。与此同时呢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达到61.7万，超过全球第一 FPS 游戏 CSGO。 而且目前呢在这个 GC2017 微软科隆展前发布会上呢，官方宣布绝地求生大逃杀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正式登陆 Xbox One 平台，到时候呢、 Charbox、 主机的玩家也能想到，哦对 Xbox 也能享受到这个吃鸡的乐趣了。 对， 我说实话要登录这个 Xbox 平台，大老师， 嗯， 那我用 PC 简直无情碾压他们呀。 他可能服务器不通啊。 哦，就是 想那么多干什么？ Xbox 玩家自己玩嘛。 哎，这个我想多了啊。 然后这个游戏中呢、得第一名的人呢会出现这个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这句话，对对对、 啊、 它出自于好莱坞的电影《决胜21点》的经典台词、那么我们这个国内玩家呢就是大吉大利晚上吃鸡，所以这个吃鸡成为了最近的网络热词。 没错，再跟大家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叫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啊，大老师来。 这个其实是在那个《决胜21点》当中也提到过，就是说那个男主第一次就跟随他们的老师，就凯文·史派西所饰演那个角色，然后进到一个地下赌场，而那个赌场的经营者呢是华人，然后所以说在电影当中就是开头会经常提到就是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这样一句话，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特别严谨的英文短句嘛，而其实是一个所谓的那种 Jinglish 转换过来、 哦、 然后呢再出口转内销，今天实际就又学回来了给 啊。对，所以大家看见没有，这是出自于这个真正是出自于赌场的这么一句话啊。而且除了玩家人数多之外呢，咱们的玩家年龄之广也是超出想象。我就先给大家出一道题，大老师先考考你、咱们这款绝地求生大逃杀最大年龄玩家你猜猜有多大？ 有72岁， 这也太大了吧！72岁玩这个会被抓吧？ 为什么会被抓呢？ 家里人不同意吧？这 没准儿有。现在咱们 老年人就没有吃鸡的权利吗？ 是吧？ 也许正在加入、 问问咱们 的这些。那现在呢？对对对，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国外有一位这个64岁的老爷爷，老当益壮啊！不仅在玩《绝地求生》，而且技术非常的好。我在网上看过他这个视频的这个动图，他是98K 爆头飞车，一个人团灭一个队，真的是都不在话下。 一个老爷子玩这么刚的， 他离得特别远。当时我看到、视频是他躲在一个楼上，隔着窗户看到了一个开这个小蓝车、直接爆头。 哎呦，这 FPS 游戏打的啊！ 这个老爷爷他主要是年轻有经验，他是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海军潜水员，是当过兵的人家。 哎呦哈！ 92年才退役，但是不幸呢，6年前这个确诊为患上了癌症，化疗呢可能有许多的这个副作用。那个老爷子这个右手被烧伤，造成了大拇指呢也失去了知觉。虽然有这么多的病痛在身，但是他依然非常的乐观，而且喜欢上了玩网络游戏。 所以也就是玩上了这个 吃鸡游戏， 现在咱们说吃鸡的这款游戏啊。我只能说 98K 我现在都使不好。大老师你能玩好吗？ 98K 是吧？ 我是一个坚定的 M4 用户 啊。哎，我也是。你喜欢那个大 M4 就只能装三个配件了，还是都能装的那个？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到底是直握把好用呢，还是说那个小三角的握把好用呢？ 哦，我觉得是小三角的好用、 这个其实也都是随缘了，然后现在有很多玄学。 因为我觉得那个你知道大的就只能装三个配件，那 M16 它只有单发和连发，我不太喜欢那样。我喜欢那个、 全自动， 就是全自动三档调的那个，就是所有配件那全的那个，反正也是仁者见仁吧。最近 只要能杀人就行。 最近我又爱上 AKM 了，因为我觉得它的子弹真的很厉害。 你们这些人套路太多，我就喜欢平底锅。 你就是平底锅线， 还有拳头，我觉得直接暴力。 我跟你说，他玩吃鸡游戏啊，直接降落的时候跟所有人对话， 我就喜欢 来来，所有人现在给我降落场，咱们就平底锅决战上。 哪有，我没有那么叫嚣了，我是默默的跟他们一起降到一个楼顶，然后我就喜欢大家都这个赤裸相见，没有这个武器的时候。 对，这个说到这个标题呢，大家都说标题出卖了咱们是吧？今天标题已经说了，今天聊什么？没错，咱们就聊这个艰难的吃鸡之旅。为什么艰难？至于它为什么艰难呢？我们还是要先进一小段片花啊，片花之后再来大家继续聊。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那我们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我们的大能猫大老师。那我们聊什么呢？就是聊这个艰难的吃鸡之旅啊，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看到了。不过没准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吃鸡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说句实话，我觉得吃鸡还是很难的事儿。大老师，你觉得吃鸡难吗？ 就看情况，每一个就是我上次来不也说了吗？就是你要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乐趣在里面。 这上次完了之后， 我还深深的印刻在脑子里。大老师说他的前半段乐趣就在于开车。 对， 然后呢，现在开始就是 最近有改吗？ 有，就是趴房子。 啊，最近喜欢趴房子了是吧？ 就是因为像有些那种房。二层楼或三层楼，它其实有个小阳台， 对， 你把门打开之后跳到那个护栏上，然后从护栏跳到那个房檐那个门的檐上，然后可以跳到房顶上，然后你跳到别的房顶上。 哦，哎，那次我们组队玩， 你要独来了你怎么跑啊？你还得从房顶下来啊， 就是你尽可能在安全区里面跳房子呀，因为在跳房的话就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那个区域。不过我估计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人看到视频之后，对，或许尝试这种跳的方法，而且现在有很多人不断的去研究，比如说就是 C 加空格，然后钻窗户，而且 C 加空格是 因为蹲加空格可以钻过去一些比较不是很高的那个。 而且我看他们绝地求生的官微的时候，然后再说，如果说把这一系列操作设成一个红的话，就是所谓的快捷键，不算是违规 啊。 对，所以说在未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跑酷玩家， 跑酷玩家。但是我说实话啊，大老师，我觉得现在这个游戏。最刚的方面就是你一开枪，大家其实也知道你在哪儿了，除非你有消音器。 就是你每次被杀的时候，你真的知道你的敌人来自于哪里吗？ 有时候躲的地方好，真的不太知道。 但是你被杀的时候，有时候很慌张。如果你被人发现，基本你也活不了了。 有时候看情况，我有好几次是完美逃脱，然后丝儿血。 哎，你怎么逃啊？ 就是首先我大部分情况下遇敌就是跟别人抢车。然后这是一个，就是基本上你快速的 中近距离了吧？ 对，快速的入车的话，然后还是有机会可以跑的。有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是骑摩托车的时候被打到，这个就很尴尬了。 这肉包铁就很尴尬了，这个。 就是其实也是看运气，因为更多时候是摔死的。 就是你怒赌性跳一波车， 对， 是吧？ 所以说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玩家可以在就是，比如说像 B 站的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就摩托车飞天的视频，可能其中有一个就是我飞过去的。 哎，那单排丝儿血的时候你怎么自救呀？没人拉你啊？也不是双排，还有人拉。 丝儿血呢？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你组队的时候你就是遇敌，然后就伤害到一定程度，你就不是伏地了嘛， 就趴地了。 对，然后这时候呢，就是队友是来救的。单排的时候呢，其实基本上就是 直接就死了。 对，然后如果是真丝儿血的话也没事，不影响健康，该跑跑。 对，该跑跑，该吃药吃药。 爬着跑。 对，哎，大老师，咱们就给大家细分一下啊，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游戏吧。这游戏呢，可能有很多朋友，我不知道咱们 B 站有没有朋友没玩过。它呢，就是说有点像这种大逃杀，或者看过的咱们看过电影，或者说像饥饿游戏。它这一个场中间呢，有很多位置有这个装备。 100人实时在线， 一百人实时在线跳进去，然后也有很多地方有装备，也有很多地方有埋伏啊，然后它会有一个毒圈，就是让你逐渐往小范围缩，最终大家在这一个小范围内，谁能最后活下来谁就赢。但是呢，并不是你要杀100个人，你要杀99个人，很有可能他们鹬蚌相争啊，你最后渔翁得利，是吧？啊，大概是这么一款游戏。那这款游戏最刚开始就是你在一个飞机上，不知为什么大家就要上那架飞机，不知为什么就要跳下来 到那个岛，不知为什么就要互相残杀。 对，反正你就要跳下来啊。在这个空投位置选择上，我认为非常的重要。而且空投位置的选择，一般来讲刷圈它其实有一个规律，刷到很偏的圈那是十把遇一把，是吧，大老师？其实刷圈我大概最近摸索出规律了，一般都会刷在中间那个大圈。 不会太天真了。我周五的时候，周五的正好我们自己做直播的时候是好几把，就是我落在最北头的时候呢，圈在最南头；我落在最南头的时候呢，圈在最北头。 我估计可能你那把， 对，然后因为当时我因为是当直播嘛，然后是用官方账号玩，然后我还表演了好多次，就是徒步从最北跑到最南边。 哦，你可以跑过去啊？ 可以跑过去。 你是独来的时候跑，还是说还剩几分钟的时候跑？ 独一边来一边跑，是独在我前面。 一起独吧。 对，因为后面独，首先你没得跑了，然后二呢是能背多少个急救包呢？ 对，而且后面也不会离那么远了，一般第一个圈会距离比较远。 对，哎，咱们很多朋友说还看过你那个视频，大老师啊？ 是吗？ 啊，看过你的视频。 粉丝来了。 对，哎，另外大老师，你喜欢空投什么位置啊？ 我一般都是最先下飞机的人， 啊，就第一批下呀。 对，然后就 是最火热的地方。 没有，就是最火热，其实是比较靠中间了，就是大家都想当所谓的超级学校霸王嘛。对，然后所以说边缘的话是，首先物资可能没有那么丰富，但是 啊，你就是打野。 对，相对来说的话，就是你能够初期生存的几率会高 一 些。 对， 因为这个游戏还是嘛，核心玩法其实是活到后面，但是现在来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选择，就是一出来就往下跳 啊。 对，所以说最近也不得不就是说落地之后，就是什么拳头呀、平底锅，捡着什么用什么，是包括我最讨厌一些枪，我用手枪现在能够在开头能连杀两三人。 哦，真的啊？ 对，而且现在来说，就是为以前我玩游戏我是用音箱的，为了玩这个游戏，我还是去用耳机， 那有个耳机啊， 你他那游戏的他那个声音的这种方位感和层次感做得特别好，因为有好几次发现我用音箱去玩的时候，其实敌人就在我周围，我走他走，但是呢，我能听到声音，但是方位感就没有那么强。戴上耳机的时候，我知道他大概是在我右后方，但在什么位置，然后两个人就围着绕柱子，秦王步伐，绕柱然后跑。然后这时候就是看谁先转身杀到对方 啊、嗯哦，是 是。 哎，但是经过这一个礼拜的这个艰苦卓绝的学习呢，我发现好像有时候名次特别靠前，没有杀过人的那个奖励也不是很高的。好像杀过人， 是 对， 有时候有，所以说看你追求是什么。像有些人可以零杀吃鸡，但是有些人可能一局比赛当中他杀了十多个人、二十个人，甚至包括像有些玩家他可能单纯为了击杀数，然后去使用外挂。我见过最夸张是一局杀了九十多个人。 哎，现在是不是有外挂？ 九十多个人、啊， 地图上几乎所有人都是他杀的，而且他是用外挂。 那他枪法也挺刚的， 是外挂。 外挂就是能看到大家的位置。 外挂的话是每一个玩家身上会有一个框子标出他。人在哪儿，离你有多远，然后是包括有些外挂的话它还会有些辅助，比如说一枪爆头 啊，这有什么意思、啊、 嗯，就是 爽感是吧， 怎么说呢，就是追求不一样，所以说这些人他很快就会被干掉、 啊、 上一周的话他们官方微博的数据说是封了2000多个人， 嚯、 啊、对、 嗯、 明白啊，你说什么李可刚才 啊，我刚刚就主要是想说这个外挂有人能看到自己的方位、 啊、 我们俩有一次双排的时候就是都躲在那个峭壁后面了 啊， 在那个气体 上，我们是这样，我们到最后那个圈应该剩20个人吧， 嗯， 然后我开了个快艇停在一个悬崖峭壁的最里边， 嗯， 很早就停下来了，缩了3次圈我都在安全范围， 都在 游艇开都没开，然后我就远处听见有汽车开过来了，你知道吗，我以为他在悬崖上面就可能停，他可能也选择这地儿，我就没管，但是我很警惕看上面，结果过了不到1分钟那人顺着岩壁慢慢往下跳，你知道吗，我一看他马上我就开船跑上，他就瞄着我就射了， 嗯， 这个可能他也是想上船，正好你上船了而已被发现了。 但是那峭壁很高，我们 是 不是那个沙，没有沙滩，离 沙滩 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说就是现在很多就是外挂的那种 有点诡异， 就是夸张程度吧，就是首先他能知道你的方向以及你离他有多远。 对、 嗯、 对， 哎，反正还是追求不同吧。然后大老师各个位置有什么这个分析啊，空投的位置你给大家分析一个哪个空投好一点吧，个人推荐。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他喜欢刚正面的话，或者喜欢所谓的更快的游戏节奏，就是比如说一上来抢，就是多杀几个算几个，如果说是被打输了，然后 就算退呗， 对、嗯、那他会选择就尽可能靠中间，物资比较丰富，因为已经开始有一些就是工具软件它是会帮你统计，那就是哪些区域它的物品的等级会更高， 嗯， 因为有一级二级三级嘛，然后他们会选择物资相对集中丰富以及等级会比较高的地方， 嗯 嗯、一般像这种地方的话竞争会非常激烈，就落地成盒的概率会非常高， 对，那我们就可以分不同的系列，对吧？这硬钢系列的一般选择去哪儿？ 一般都会选择靠中间的位置。 中间啊，中间。 然后比如说集中的一些城镇位置啊，或者是 因为那些大城镇就反正是带名字，房子多的，物资很好。 对、 嗯， 然后呢，所以说像我的话会选择比较边缘的位置，甚至包括即便它区域比较大的话，比如说像是机场， 嗯 嗯，或者一些防空洞，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位置的话，嗯，竞争没有那么激烈。二呢是你其实获得车的概率会大一些。 对 对，虽然说可能会离比如说第一个圈稍微会远一些，但是如果一旦抢到车的话，其实就是活下来概率会比较低， 嗯、 会高一些。 嗯， 然后这时候你在战局中间的时候，你在加入到战斗当中的时候，其实会有一定的被动性，就是但有些人他已经在圈里了，而你是经过移动的方式进去的，暴露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高。 哦、对对对对对，有可能他们就是在那个圈刷圈的时候，那边儿阴一波哈。 对，所以说就是尽可能的，就是进圈路线选择地形地貌复杂，比如说像山树林， 嗯 嗯，不要轻易的往麦田里面走，因为如果有些人他在比较高的地方的话，非常容易看到你。 对，因为麦田里的颜色很突兀。 对，而且呢，就是说由高打低其实是有加成的，由低打高呢是减成的。 对，而枪不稳就有低打高，其实 对，所以就尽可能呢，就是在一些就是山坡上或山头上，而且有树的阴影，它的地貌会比较复杂。 嗯， 对，当然我有一次玩，就是刷圈，最后刷到了那个麦田里，只有一个最高的人，就是他是躲在那个草里，高草里，他最后吃鸡了。 其他人都在扶着摸。 这有时候很多时候是随机性， 他可能刷到那儿比较早。 对， 随缘。 对，其实我觉得我给大家分析一个啊，我个人推荐两种套路。一个，如果你双排或者单排，你要是不想刚正面，你就是降在三岔路的路口，直接找车跑，跑在离航线比较偏远的位置，你可以开车去搜一波再回来，因为你有车天然有个优势，而且你一般降一些小地方枪也是有的，不是说那么穷，其实 对，但是它等级可能没有那么高，而是包括有时候我经历过很多次，就是那种就是搜了一圈，身上除了配件什么都没有。对， 那也比较尴尬。 再把砍刀 完了，就 杀伤力最大的是一个烟雾弹。这个有时候也是比较尴尬，但是，因为它这个飞机的航线其实是一条直线嘛，就是贯穿地图的两头。 嗯， 所以说落地之后，其实在空中的时候，你去看哪边有车，就是先上车，然后去另外一个就是它不在飞机航线的地方。 没错，你先去抄一波。或者我推荐一个地方啊，就是大家知不知道学校旁边有个土楼，我管那地方叫土楼。 但是现在看土楼好像人也不少了。 单排双排比较少，那如果四排就是呼呼的人。 哎，对，这个大老师，单排双排四排的话，空投有没有什么讲究不同？ 反正我已经很怕队友了。啊，因为队友 被坑惨了，是吗？ 就要不要管他们死活是一个就是考验心灵的一个 东西。我觉得还是不要拉，我每次被击倒之后我都觉得队友不要拉，有时候拉真的就拖死了。 因为好几次就是比如说跟同事一块玩，然后落地之后我说第一句话是你先别管我，你们自己玩。 对，大家自己都先打一打。 然后基本上我把东西敛齐了之后开车的时候我过来接你们。 对， 对， 然后这样，大老师，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昨天啊有一个挺好玩的一个推荐啊，大老师，现在到了这个环节了，你要准备一下，念一首歌的歌词，让咱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猜一下是哪首歌，你找一下。 现在这个节目都已经玩得这么尬了吗？ 你要找一首歌的歌词念出来，你知道吗？让大家猜一下。 猜歌环节。 对，然后大老师，你有什么擅长唱的歌吗？ 你要再这样，我下次就不来了。 尬哥哥，好，咱们先让大老师找一下啊。昨天这个其实，昨天我觉得那个嘉宾找的那个歌，就是真的是特别的，大家猜特别快。昨天那个嘉宾唱了一个《天策江湖》，你知道吗，大老师？ 开始猜歌了，哎，有昨天的水友，哎， 啊， 好像很了解我们的套路，说开始猜歌了。 其实呢，今天我觉得给大家出一个难题吧，李可，你和大老师一人找一首吧，咱们就好吧。 我也再来一首。 时间不多了，对。 那我找一个那个就是既熟悉又陌生的那种。 就是我跟你说啊，这首歌大家能不能猜出来，大老师？ 嗯， 还是看你断句怎么样，其实。 是吗？ 因为很多歌你一念。你觉得很熟，但是不知道它叫什么了。 那我是应该断的，让大家能猜出来的。 它会有 猜不出来， 就是有语言的限制吗？ 什么意思？ 没有啊，粤语也可以啊，你可以用汉语念出来，让大家猜粤语歌。 你如果可以，还可以念英文，如果你的英文可以。 然后念完还要唱出来是吗？ 啊，不用， 这 个 节目再也不来了。 所以不用唱嘛，我就猜到了这个。 你这太突然了， 对，你们俩先找着。 还没有做出准备。 我稍微总结一下，其实咱们讲到吃鸡，就是空投无非几个方面。我个人认为呢，空投下去刚呢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就跟大老师说，死的概率比较大，因为你空投刚呢，就是运气成分太高了。你捡到枪和没捡到枪完全是两个概念。你左拐他右拐，如果他右拐房间里有长枪，你左拐房间里一把枪都没有，那说实话也是很惨的。反正我不太建议跳下去刚。一般你选择，我建议你选择一个固定的点儿，你练透那个地形，然后你就反复跳那个点儿，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而且一般躲开带大名字的大城市，这样人比较少，而且越往后跳人越少。反正就是这个道理。你像比如说大老师就喜欢这个刚开始跳，所以其实你往往到最后跳的时候人就会非常少。 我觉得沿海那几个小屋也不错。 对，沿海那几个小屋包括分岔路，这样你有车有小屋还是比较主动的。 对， 反正吃鸡啊，下半场给大家分析一个，真的，我跟你说吃鸡的核心要领吧。 来猜歌吧，我准备好了，大老师怎么样？ 我还在 想，大老师先寻觅一下 小朋友们没有听过的歌。 好， 这个水友已经说准备好了啊， 准备好， 那我就开始了。 好， 好， 给大家出个题， 要来一点这个氛围哦。 嗯，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是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大老师，你那笑什么呢？雷雨世界就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就五句吧，咱们昨天就念了四句。 可以啊，你来啊，继续。 接着念下去啊。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 没有商量的余地。后面再念就副歌了， 陈小春独家记忆，对吗？ 对，但是今天有点久啊，七句了才猜出来。 这个馆长 四句就猜出来， 没有没有，有一些延迟，因为咱们视频、 哦、 啊，馆长厉害啊，馆长厉害了， 厉害了， 这个、 厉害了。 对，这个啊，第二个字儿是丫头的丫，也猜中了。然后大家一起来搞事啊，也猜中了，独家记忆。 独家记忆，今天我们有三 个。你这个刚开始两句歌词真是没太听清楚。 不是，他说对不起，我想说您给我打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对 着你啊，对。好，这一把馆长第一啊！来，大老师，你准备好了吗？你等会儿我给大家先预告一下，大老师要出一些大家没有听过的歌，很难，大家请竖起你们的耳朵啊！ 其实没有那么难， 语言不定， 不都是普通话吗？ 啊，来、哦、来，好、嗯， 第一句，越过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隔着白色的烟雾，没有人说抱歉，也没有人哭，沉默怎么能说明一切？等待怎么能没有终结？真心怎能说变就变？爱情怎么能容许介入？哎呀，你们写猜不到吗？ 等会儿，等会儿啊！ 好难啊！ 就这样听听大家，就这样听听大家啊！咱们听听等等大家的这个。 我突然觉得大老师的声音特别适合做电台的这种晚间节目。 哇，大家已经很多人说各位加油啊！看各位。我跟你说不可能啊，大老师这，大老师你再重复一下前两句， 大老师再重复一下，对对对， 重复一下前两句吧。 越过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隔着白色的烟雾，没有人说抱歉，也没有人哭。 哇，这首歌，我想我唱一下啊。没有人笑，也没有人哭。 你别搁这儿给大家带跑偏了，本来要想出来了。 东方教主说三个人的晚餐，对吗？ 对的，那 一 定、一定是百度搜歌词了，我知道你。 哎呦，可以呀、啊，三个人。 其实说出歌名之后， 是林志炫的那个是吧？ 不是 啊， 这首歌也比较老了，就是他们爹妈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听过的歌。 怎么唱啊？这首歌是怎么唱、啊？ 来， 啊，不是这首歌开头是林志炫翻唱过吧？ 嗯，林志炫我跟他不熟。 这开头两句歌词是什么来着，大老师？ 越过落地玻璃窗，越过落地玻璃窗。 啊、哦，那不是，那不是，应该不是林志炫唱的那个。我搜一下啊，叫《三个人的晚餐》。 对， 这首歌真的还是比较小众， 连酷 脸 都没有。 是谁唱的、嗯？ 忘了。后来我再次听到的时候是王若琳翻唱过一版、 哦、 对，但是他那一版的话就是爵士的风格会比较重一些，嗯，比较早的版本就是那种特别早的那种台湾流行歌曲那种范儿、 哦、台湾的那 种，可以可以、 okay, 那种 谁的眼泪， 我宣布大老师这把赢了、啊、 那种感觉， 大老师这把赢了，大老师这个确实很小众。 我们网友说三年一代沟、嗯、这沟有点长啊， 这 沟 能沟三十年。 东方教主说是他爸跟他说。 不是，音乐仿佛回到了一种漫天的这种追忆的感觉。 对，其实 是一个中老年的电台情感节目。 对，其实咱们这个上半场还剩一点点时间，今天说的本来是吃鸡很火热的话题啊。最后咱们两分钟稍微总结一下，你的核心套路是什么，大老师？ 核心套路就是 躲起来是吧？ 用心的去伏地，用缘去吃鸡， 用心脏去感受土地， 就是缘妙不可言， 网络一线牵、 啊。大老师，你基本玩一周能吃几次啊？ 新的赛季来的时候还没有吃到，因为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其实是开始越来越强，其实 啊，没错没错，因为大家都在练、嗯。 对，而且呢，就是说他的服务器一直在调整，我发现他那个官微你可以关注一下，每天主要就是说我们的服务器现在又卡了，请大家稍等一下。 对，哎，之前我们还看那个网上有一个做那个真人 cos 版的那个吐槽，他那个 吐槽这个事儿， 然后那就站了一个真人，然后站在草里不动，会看到好多那种就那种 有，因为我还就是有时候去。开车沿路能看很多人就 对对对 就 站 得 不动， 裸体站在路边， 或者就一身衣服， 还有一排 都没有。 我们打四排的时候，有一排人在那站着。 而且就是说，你去把他们打死之后，其实你杀掉他们的成绩是不会计分。 没有，对对对，没有成绩。 而且你知道吗？挺恐怖的。当你躲毒圈的时候，走到一个没人、人烟稀少的房子，突然发现三个人跟兵马俑一样站在那块， 哎， 就真挺吓人的。 其实我们可以套路一下，就是我们假装掉线站在那儿，人过来 有人打死你， 那一定会被打死， 被人立刻就开枪打死你。 好吧， 你套路这个没办法， 我还是太单纯了。 最后一分钟，大老师说一个我们昨天吃鸡遇到的问题啊， 嗯， 就是到最后几个毒圈，我们两辆车开到毒圈安全范围内，我们进了一个厕所，就那小屋子， 嗯， 这时候外边有人发现我们该怎么出去？四个人。屋里躲了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我发现你们了，我就开车撞死你们。 不，我们在厕所里，你咋？ 厕所是可以被撞坏的，就那个木板 格， 不是 是 铁 泥 砖的 泥砖啊、 嗯、 那你们就出不去了。 你也预测了我们的结局。 四个人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 那里有两辆车， 有两辆车， 我们开过来了， 扔烟雾弹行吗？ 没有用，因为它只有一个出口啊。 对 对，你们人是一定会从里面出来的呀。 但我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扔烟雾弹啊？ 大家就朝门上， 我先扔上，然后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出来啊？ 就是你门会开吗？ 啊，会啊。 对 啊， 那为什么我不能往里面扔手雷呢？ 其实当时敌人离得有点远，我当时也想他没有手雷，我们 就 死了。 不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可预见的绝路当中。 对， 而且就是记住，就是如果当你被人发现了，千万不要躲在木板隔的那个厕所里面，因为那个是会被撞坏的。 而且不要躲在门后边，门是能被打穿的。 大老师一定开车撞过厕所， 我撞好多次了。 好，那我们上半时段就先是这样，大家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您正在收听收看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那怎么看我们的节目呢？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就可以和我们刷弹幕互动了。刚刚过去我们这个猜歌环节啊，大家这个非常的热情。 对，然后另外是这样，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哎，对，大老师，你分析那个就是核心思想是什么来着？你觉得吃鸡能吃鸡的核心套路， 活 就是最大的这个。 对，你就是 因为刚才我们广告时候交流了一下， 对，就是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三国总看过吧？就司马家为什么能篡位呢？ 活得久。 对啊，就是司马懿扛死了曹操，扛死了曹丕，扛死了曹睿，扛死了曹家三代人， 太厉害了。他活得久，司马昭也活得可以。 对呀、 底下人都长寿。 所以说，就这种事情，因为我曾经还是那种就是前十争霸的时候，就是我在一个路口的草坑里面趴着，然后就眼睁睁看着，我能几乎看见所有人，让他们一个在死， 绝对活久见。 然后最后就只剩一v一，然后很光荣拿到了第二名。 啊！ 所以你零杀是吗？ 对，其实那个 不是那把是开头杀了三个， 哦、开头杀 对，然后是就捡武器的时候，然后用那个来福枪打掉一个，然后跑路的时候用车撞掉一个，然后扶草的时候呢也是成功的怼掉了一个， 可以可以。大老师，其实为了今天节目，我也录制了一个啊玩游戏的视频， 要炫技来了， 边看你边解说一下好吧？大老师能看见吗？ 未必是炫技， 你要不然坐在这块儿， 不用。 可以是吧？ 我用心感受也可以。 好好好，用心感受一下。这样咱们要播放一个视频了，然后咱们的水友朋友可以你们实时反映一下，今天这个调完之后应该是你们可以听到素材的声音，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如果你听不到请及时给我们反馈啊，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调整。 正在听收音机的朋友该多上心 啊正在听收音机朋友没关系，我们有这个语音解说，就是我们的肉嘴大老师。 肉嘴 可以现场感受。 对，来了啊， 如临其境、 啊、来了来了、来了。在哪个呢？就在这个应该就行吧，导播老师，现在不用去那素材了是吧？应该是就在这个啊。OK， 来，3、2、1，走。啊，你看现在就是空投嘛，先确定一下位置。我基本就喜欢跳这土楼，对，你看啊，很直。 单排跳土楼应该人还可以吧，不是太多吧。 就你看我就垂直降嘛，我就先垂直降。 嗯， 大佬我这跳伞姿势是不是很溜？ 你开心就好。 那我开心就好，反正你看我已经达到了最高时速234往下降嘛。 其实我突然觉得就刚跳的时候也不用太紧张，因为大家也都没有什么装备 啊。不，但你要第一时间跳下去。 对对对，就 如果你要没第一时间跳，人都拿了 枪等着。就是你下去也不用怕人多人少，其实就是心里要强大。 嗯， 怎么样，我们的室友能听见我们的声音吗？ 他们说听不清，那你们这样能听清吗？这样的可以听清吧，应该是吧， 能听见我们 的声音。就是把游戏的声音再拉小一些 啊，再拉小一些。好好好，游戏声音拉小一些，这样是不是没问题啊？大家 啊，他现在是跳到了一个楼顶。 对，我先收集一下装备，结果发现，哎呀，全是配件啊！这个， 其实楼顶有的时候就有一个急救包，其他 穿个棉袄赶紧走， 不是太多。他棉袄是他自己穿的。 对，我棉袄是的。哎，大佬，我这艘刷装备、刮装备，我现在喜欢开 tab 键，就是搜装备，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清晰明了。啊，大家说没问题，现在能听见咱们解说。 嗯， 这个时候我选择先进楼怼一波，因为土楼嘛，我给大家分一下，因为我喜欢蹲这点。土楼的特点有两个，一就是呢楼比较多，你可以慢慢搜，但是第二个呢也有一个它的弊端，就是装备一般都不咋地， 嗯， 就是属于一个中等装备了， 手枪居多， 二层二级甲二级头，这就是撑死的好装备了。两倍镜以上是根本没可能，除非你撞大运了，就是倍镜你就不要想了，一般就是一级这个和二级头，一级甲和二级头。然后土楼大枪也比较少，会有一把，但是不会很多， 但是也够你苟一阵了 啊。够，就是土楼就属于一个，哎，小康吧，能达到个小康。对，能达到个小康， 这个形容也是。 大老师，我这个捡东西是不是满分？因为我先捡了我自己日后要用的东西，我是想拿 5.56 子弹嘛，因为我想拿 M4， 这时候我先拿喷子护体一下。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一开始就想加入到战斗当中的话，就不要挑武器，有什么是什么。 嗯，你知道这个时候你知道我内心在想什么吗，大老师？我内心在想，哎呀，赶紧给我来点装备。然后看了眼圈，这时候我发现，哎呀，圈我在中间呢，就慢慢搜，这几栋楼都是我的了啊，这几栋楼都是我的了。 像刚网友说什么无线小电视是什么意思 啊？不知道，这个看一下啊。然后呢，这会儿呢，就是说其实就是我这会儿想的就是先搜呗，这几层楼，然后给大家贡献一个经验，就是其实搜这几层楼的时候呢，就小间儿你一般不用开了，就厕所门啊、小房间门基本不用开，里边没什么装备。大老师经常跳这儿吗？这土楼 没有 啊？你没跳过这儿是吧？ 我就是跳过，但是很少去那边 啊。我特别喜欢去这边，就我每一把三排四排我都喜欢来这边，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他那边的话是以二级就是中级装备为主 啊。对，就是中级装备。 然后有些边缘地区，比如说像最南边那个岛，它的军事基地里面的话是有很多三级装备。 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那个南边那个岛的东边吧，然后它那个海港也有很多三级装备。 嗯， 对，而且那边相对来说 这都是比较富的几个。 对，然后其实包括核电站， 嗯， 对，然后包括一些就是它那就是几个大的角， 监狱好像也还可以吧， 监狱 一般，然后相对来说的话，其实，会主要还是以一些地图相对边缘的地方，它的三级装备会适当多一些， 对， 然后另外比较集中的就是那个学校， 哎，大家觉得我这身衣服大概配的怎么样？大家给我扣一波啊，水友现在可以给我扣一波，这身衣服怎么样？这时候其实我的装备也还可以了，我有一把这个 M4 啊，不是 AKM， 然后我就准备拿这个了，因为我觉得 AKM 7.62 子弹打人也比较疼，而且全自动啊，中远距离也相当可以，所以我就准备拿这把苟到最后了。这时候我就捡一些配件，如果能有就捡一些配件，没有就算了。刚才我把一个连喷的枪给扔了，然后准备捡回来，因为万一近距离在楼里还是这种枪比较直接。这个时候我再开一些小门搜一点装备，哎，其实也就是侥幸心理吧。其实我这身装备就是现在已经比较顶峰了啊，比较顶峰。大家说衣服好厚，怕中暑，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厚厚的衣服。当然买不起大衣，如果有大衣就更好了， 有一点安全感啊。 对对对，厚厚的衣服感觉很踏实，但是我也很喜欢穿那种跨栏背心。大老师喜欢穿什么衣服？这里边， 大衣 啊，大衣哈，哎，是真的大衣显得很帅。 还是男 衣？女性的，因为女性体型相对少小一些。 对，装备全靠捡，检查全靠脸，真是这样，没错。你这，但是其实有一些规律。你像土楼就是小康吧，中等水平。然后这时候我就选择出去了，选择出去去哪儿呢？我选择出我前面这个兄弟楼，这个土楼啊，我先观察一下，因为我现在很诡异，我现在走阴暗角落，大家可以看我是蹲着走的，啊，我刚开始出来先蹲一波，因为怕有人嘛。而且我在跳伞的时候其实观察了一波，然后我这个楼进楼的时候呢，其实没关门，为什么呢？其实，你说害怕吗？也害怕，但是我也希望人进来，而且给人一种这楼已经搜过人走楼空的感觉。 这个楼有一些这个急救包，装备还算是不错的。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想说，能不能搜点？其实我你看，我拿这些装备，我特别想要那个 M 四。我特别想要那个 M4 这个里边，就是全装备箱的那个，我觉得那个枪是究极枪吧，基本究极枪，这游戏的究极枪了。你看在我狗的时候呢，这个人数就已经剩到60人在我无限舔的时候人数就剩到60人。 这时候大家都在哪儿刚呢？ 就是会在各个角落吧，他跳了各个角落。大老师，要是你这会儿你会选择出这个楼去搜吗？还是就在这儿 就远离他 啊？远离他吗？ 就是这样，就是当我已经有两把主武器的时候，而且子弹够用的时候，就基本上就不会再沉迷在楼里面了， 就开始找车。 对，找车或者是找一些相对来说便于隐藏的地方，就是还是那话，就地势较高，然后地貌一定要复杂 啊， 就 有山有水有树林、 啊、 对。 一般 哪去那边 东北 人吗？ 一个呢就是说那边的环境便于隐藏，二呢是因为地势较高的话，你可以发现在相对开阔地区的人。 嗯， 对，而且如果说有幸，其实我对于包括狙击镜的话，不要太迷信于是倍数特别高的镜。 对， 基本上4倍8倍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够用了。 哇，8倍就相当够用了，我觉得2倍4倍都够用了。 2倍的话是适合在山坡上去狙人、 哦、 然后4倍的话其实已经可以去比较高的地方了，然后8倍的话就是它地图当中不是有一个山是特别高的地方吗、 哦、 你可以在那个顶上去打人了。 哦， 对， 特别高是在北边那个吗？ 地图的就是中北部。 中北， 嗯。大老师，你看啊，其实我现在这装备已经算不错了。然后接下来呢，我就准备看一眼毒圈，毒圈差不多我就准备苟一波。 现在好像又已经掉了几个了，50多了。 现在已经59人了、 嗯。 我这种玩法你推荐吗？就是各种苟，反正我的安全区里我就先舔着。 嗯， 不出楼。 室内的话还是有一定优势，是在于就是说，你的视线是受限制的。 嗯， 然后敌人的视线其实也是受限制的。 对， 因为我好几次是在房间里面待着，然后东西搜过完之后就趴床边 等着再有人。 你也是趴得够决绝的。 就床边我也待过，然后就完他推门进来，然后搜一圈，噗噗，然后打掉。 哦， 他进来发现没什么，应该人就撤了吧？你还是每次搜完每个屋子你都关着门？ 有时候看心情，因为就是你这个楼就是千万不要是那种封闭式的楼的话、 嗯、 像有些不是他那个顶部是个小阁楼，你出不去。那个就比较尴尬了，有时候但那时候如果说你能够听到有人来的时候，就找个角落，因为他有时候他阁楼里面有些环境是像掩体一样的、 嗯、 在那躲着，然后去把人打掉了。然后这时候呢、 嗯、 就是用那些就是口径比较大的，比如12毫米的那种来福枪， 嗯， 就可以了 啊、哦、 就争取1枪2枪把敌人搞定。 其实我现在对我玩这个吃鸡的一个套路认可，就是现在这样就可以了，就是我不用豪装，有一定装备，有一些补给品就可以了，这样我可以打别人拿豪装，就是我主要在于打别人。 你把别人打完之后，他的防弹衣和头盔不也是会掉损的吗？ 但是我有个防弹衣和头盔就够了呗是吧。哎，大老师，你觉得这里边3级头和3级甲是不是真的很逆天？ 嗯，不一定，但是它确实会增加你生存的几率，就是你比别人哪怕能多活1秒钟其实都是可能几个名次的上下。 哦， 有时候舔楼特别有危机感，感觉 还行，其实你听声就可以，如果有人在你附近你能听见、 嗯、 对吧，你像我这会儿就大安逸的舔呗，是吧， 难逸， 对，我这会儿就很安逸，这会儿我看了，因为我这个主要我能这么安逸的舔是因为毒圈我就在正中心。 你目前已经搜了2个楼了吧？ 对，搜了2个楼了，然后也是小康水平，我发现没什么可搜的了，这时候我准备放弃生活，直接到找一个地方猫起来，因为现在已经剩50人了。 嗯，你在圈里。 对，其实有时候单排就是这样，苟着苟着就发现人没多少了。然后我又看了一眼圈，啊，离我非常近，我简直在正中心的位置。这时候我就不准备走了。本来我准备出去浪一波，狙击一波人，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内心的声音告诉我关门，啊，关门，还是苟起来。然后我找了个沙发的位置苟起来。这时候其实我听到外边有声儿，我这会儿开瞄准镜纯属是心理安慰啊。 其实你这时候你这种玩家也是挺知足的，见好就收，你舔够了就行，先待着呗。 对 对，先待着，我通过打人来获得装备、 嗯、 你像我这会儿就找一个小窗户。大老师，我这会儿其实很难被狙掉吧？ 但是你好像没有长枪吧？你捡到长枪？ 我有 A， 就是看你窗外的环境，如果说你窗外像这种一马平川的话，嗯，不太会有人选择用狙击枪在那儿打你的，因为狙击枪的话它视野很窄， 嗯， 它在一个比较平坦地方的话，它如果是趴在那儿的话打不着，看不着。 嗯， 如果是蹲着的话呢，又很容易暴露目标。 是，反正我接下来呢就在这地方一直苟着， 基本就是在这种楼里动都没动。 嗯， 因为刷了三次圈，这个圈我还在这个楼里，真的。 此时此刻又掉了小十个人啊！ 对，现在已经没剩多少人了。对，大老师，你说，其实我这会儿内心是经过纠结的，我就在想，我在楼里，就是你看碰见我这种情况，刷两个圈，我都在中间，而且我还在一个楼里，装备也不差，我还有必要出去吗？ 嗯，看你追求的是什么了。 那追求什么的出去？ 想杀敌吗？ 哦，但是我怕出去之后，万一人有交通工具啥的。 哎，你后面有杀敌吗？这一把 有，就后来 可以快进一点吗？ 出去了吗？就说 出去了， 那不得了吗？你 因为后来你知道吗？刷的时候堵圈儿，在我最南边。 我们想快进看你杀人的 啊，因为快进不了，咱们只能这么慢慢看着。大家请注意，我躲在这个角落啊。 我们就陪你苟着呗。 对，我就在这个角落苟了一生一世，基本我就在这个角落。我跟你说，望尽秋水这块应该有应该有枪声，我听听啊。对，这块应该是有枪声。对，然后各种枪声啊，我就想看那个人在哪儿。我初步判断应该是在我楼上，所以但是我看了一眼也看不到，而且我发现我看到我也不会开枪，因为我这人还是比较喜欢苟着，就是我看到我也不会开枪啊，我这会儿纯属是瞎瞄一下，就是长长士气。然后我就决定把人物停在角落，欣赏一下帅气的自己，因为我发现这个人物做起来帅起来之后还是很帅的，拿了一把 AK， 然后我就把自己蹲在角落，我就准备帅一波。反正我就在这个角落基本经历了两个毒圈，我可以等一会儿回来看，先让他们在这放着啊，先让他在这放着，然后我就在这个地方躲着观看自己的装备。大老师，你看这个套路也是基本算是回来了。你觉得刚才这个如果要你的话，你跟我在哪块选择会不一样？ 就是我不会在屋里一直待着。 就是你会寻求刺激是吧？ 嗯，就是肯定在屋里待着的话，就是首先缺乏了欣赏美景的机会 啊。 二呢是缺乏了开车兜风的那种刺激感。三呢是，就是怎么说，就是 缺乏 了 乐趣， 在制高点，然后看着一群人从你面前刷刷而过，然后你却不想打他们那种感觉。 天哪，那我觉得老师这选地方真的是挺有套路的。 嗯， 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乐趣在里面嘛，就是玩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就可以了。 哎，大老师，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基本会选择什么装备啊？就是 M4 是吗？ 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如果说周围的竞争者非常多的话， 嗯， 那就肯定是有啥 有什么是什么，而且尽可能会选择那种就是 威力大三喷， 就是大家刚正面的时候，狭路相逢勇者。 着急的时候，真砍刀真的最好使了，我跟你说。 就是反正是用拳头击杀过几次，但是觉得 不是很理想， 没有那么的刺激。然后其实最刺激还是那种，就是你大老远看一个人，然后你开车然后怼过去。 对， 还是开车。 但是很多车很难操控，你比如说吉普很难，你想左拐的时候， 这个还好，就我曾经就过桥的时候，一般很多人不会选择就在大桥上去 狙人， 就是狙击那些就是躲圈的人嘛。 是， 然后有个人就蹲在我正前方，然后开枪打我，然后就 直接碾压， 碾过去了。好刺激。 哎，老师。不是，大老师，这时候就面临一个装备，面临一个选择，你给他撵过去，你不给他杀了吗？这时候你会选择停车下去 停装备吗？不停，不要停，因为在桥上非常危险，不要在桥上去待太久。 太 那你会在什么情况下，比如说撞死人之后会舔他装备呢？ 一般情况下来说，就是，因为当有人，比如如果说我敲木筋撞死了，就是他，比如他一直趴在那儿不动，或者怎么着，或者无心插柳柳成花，他正好趴在那儿，我开车过去了，撵着了。那可能会考虑一下，但如果一旦发生交火的话，撞完了之后赶紧走，赶迅速逃离事故现场。 还 你看附近没有监控，走得再远点。 是，我们这视频还是让它继续放着啊，等会儿到了那个点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大老师再问你一下，一般空投的物资啊，一般大家都觉得很丰盛，那你会去选择去怎么取舍空投？ 就是看谁过去然后打谁。 哦，你会选择在那儿伏击空投，你不会选择去捡？ 对，因为 像我这种 许可就是被你打的那种。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空投虽然说里面物资非常的诱人，而且还有吉利装、 吉利服，对， 然后甚至包括一些更高倍数的瞄准镜，但是啊，就是所有人都看得见他落在那儿了呀。 对， 他实在太醒目了。 有时候不要太贪，知足就好。 知足常乐嘛，是吧？ 就是因为就是你能看见的，别人也都看得见。然后你选择去捡，并不代表别人不想捡。 对，而且别人还可能成群结队的过来。 哎，大老师，你这个杀人的时机怎么选择？你刚刚说你有时候看人从你旁边过，你就是默默的看着他们。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多大的把握？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不是他就是一个人在那边，或者说他的意识非常的放松。 比如说当一个人，比如我在一个石头缝里面爬了很久了，然后这人也过来爬我旁边，他明显没有发现我，而且离我非常近。 那你不怕也有一个人在另一个地方伏击你吗？暴露 你 的位置？ 或许会有，但是一般情况来说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他伏击时间足够长的时候，他的因为你趴着嘛，你视线一定很窄， 嗯，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尽快的解决战斗，然后别人可能发现，哎，我旁边有交火 啊， 但是他可能 他也来不及 过去， 对，他看不到在哪里， 对对对，他也可能就想的是让你们先打吧， 嗯 嗯。 那大老师，你会在一般收圈的时候会选择在圈边缘收拨人头吗？还是现在不会了？ 有时候会看情况， 看你离圈的远近。 我觉得看 是看，就是我跑到圈边缘的时候，周边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对。 哦，哎，那最后我就想问一下大老师，如果刷圈，比如到最后几个小圈的时候， 嗯， 你会选择一刷就先跑到最中心蹲起来，还是会选择最后跑？就在最后那几个小圈的时候， 嗯， 大概剩二十人以内的时候， 也是要看地形，因为他有时候，比如说他会选择那个圈，他会对，如果空旷地区的话会比较危险。然后还有些时候他会把他那个圈卡在桥边上。但是桥的正下方那些石块里面你可以藏得非常好，然后这时候 但是如果空旷地的时候呢，你会选择先跑还是后跑？ 空旷地的话，其实大家的条件会都比较接近，所以说会尽可能的去选择，比如树荫或者是麦田的话，它那个就是垛子附近 高草，对对对 对，选择有阴影，一定要有阴影。 嗯， 最后刷圈真的太可怕了，狼窝圈一样。 那你会选择蹲着走还是扶过去？ 因为其实最后几个圈都不会离你太远，趴着也趴过去了。对，因为这时候，其实最后，比如两个圈的话，其实剩下的人也就十个人左右了。 那一出圈就走吗？因为最后毒性很大， 就是一直趴着走就可以了。 一直趴着走， 因为基本上你起身就会有人看见。 啊，那这也就到最后一个问题 了。 其实就到最后，越是前十五、前二十、前十的时候， 嗯， 这刷圈越小，这时候你怎么破？反正大家装备都还不错的时候， 就是爬过去啊， 爬过去等吗？开枪吗？如果看见人？ 尽可能就可以，还说就是你对于你开枪之后杀敌的把握是多少？就比如说，那我就两把小物资，那我肯定不会轻易开枪。 嗯，那你开枪之后会舔吗？如果打死在最后小圈的 不捡， 最后就 绝对不 捡了吧？我觉得最后就等 就哪怕他就是那盒就躺我眼前了，我也不捡。 啊，为啊，因为捡会你视角就全没了，屏幕全是 装备。一个是你，而且你人会动，一动的话又会暴露。其实因为你可能之前的开枪已经暴露你的方位或者和你的位置了，这时候你甚至还要选择说你尽快的离开这个位置，还是说是在这继续躲着， 而且最后很多双眼在盯着你去那儿舔物资。 对，所以说那时候就是基本上当你决定开枪的时候，你风险是很大的。 嗯， 一旦暴露目标，你的下一步的操作肯定不能是先再去捡，不然的话旁边那个盒旁边还会再有个盒。 我发现这个做人啊，就是不能太贪婪。我玩的游戏有两大弊端，大老师，无论这人死在哪儿，我杀死的一定过去舔， 是吧？墨镜啊，什么都捡走。 对，他两次，一次死于空投，一次死于舔别人物资。 还有空投多远，我都要开车去拿。 空投这个真的是大家都这个 死的次数多吗？就说 就每次必死空投。 对呀，你既然都已经知道会必死，为什么还要去捡呢？ 然后每次舔装备必死，就是越小的圈舔装备越死。 对啊，就是所以说就是 忍不住， 你知道，我 看到了。 哎呀，万一这人有个十五倍镜什么这种。 比如说像有时候我捡的东西捡的很次，比如我就捡到了一把，不像我不管是 AK 也好还是 M4 也好 ，OK， 就只要它是一把长枪，我子弹就捡够100发以内我就认了。 嗯。 就是比如说我就是 够用了， 对，我枪就是枪里面，然后有一梭子弹，然后呢，同时另外的子弹呢够一梭的或者两梭的，我就认了，因为一般情况下来说是打不完的 啊。 哎，你那个视频怎么样？ 还没动呢，再跟大老师聊个最后吧。大老师，你最近那个等于你自己的那个玩策论，也是录了一个视频，是吧？我刚才听你说。 就是我们是在直播嘛， 在直播那个哈，对，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大老师的套路。那最后，大老师，你对这款游戏有什么优劣的评价吗？包括未来的一个畅想，这款游戏。 首先，这游戏的话，现在大家其实更关注的还是它的核心玩法。 嗯， 玩法是这个游戏能够火爆的一个主要原因。二呢，就是说它非常适合直播，因为它变数非常大，而且呢有非常强的跟就是说观众粉丝互动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所以说。喜欢的人会非常喜欢，而有些玩家他可能是那种喜欢，比如说游戏玩剧情、玩故事的那种，对于这样的游戏可能就是说无福消受。这个没有对错优劣之分啊。二呢，就是说这个游戏它其实小团队嘛，就是 Bluehole Studio，那么他们之前不是传说拒绝了腾讯的投资，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行为啊，因为你们现在服务器非常不稳定啊， 是 对吧？就是，就是说其实。还是说，就是很多玩家就是说，不管对腾讯有很多意见，就是说这样的，就是腾讯如果说真的投资的话，一他们这个团队有非常快的速度去完善这个游戏， 然后呢，二呢是能够有更稳定的服务器， 嗯， 三呢就是能够让游戏它的一些元素变得更加多元化，比如说现在它主要是开箱子，然后衣服品类也没有那么多， 对对对， 对吧？然后对于玩家来说，它的交易平台只是限于 Steam 乱七八糟这样一个情况，那其实那就是对于普通游戏玩家，还是说一声，你不要只看到说腾讯把游戏收回来之后一定会改成乱七八糟的，不一定，真的不一定。说现在任何一家游戏公司都没有那么愚蠢了，对吧？你放心吧。 咱们的这个池深说，我毒奶一口啊，最终还是会让腾讯代理。 啊，是这样的，就是。对，如果说国内有公司有资格能够拿下它的代理权的话，也就是腾讯了。 是这个人力大财大， 对， 是吧？财大气粗。行，我看我这视频怎么还苟着呢？我这视频，我这真是苟的。 看到你英勇的。 这样，咱们再切回去看一眼，苟到什么程度了啊？ 为什么不剪？ 啊，咱们再切回去苟。哎呦，现在苟到24人了，大老师。 嗯。 我在这屋子动都没动，就苟到24人。 啊，你还是在这个屋子里、啊。 我动都没动，我在这个角。 睡着了。 就24人，对，24人。因为大老师，我这会儿很纠结，我都苟了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如多苟一会儿。我就当时是这么想的，还不多苟一会儿， 苟全性命于乱世嘛。 对 对，这个地方好像真的没什么人去，好像。 对，因为后来，因为尤其是到中后期，谁会进来这种地方搜装备啊？这基本很少。 就是超过3层楼的话，除了说组队的人愿意去里面阴人之外的话，一般个人玩家还是不太会。 对， 大家伏地魔可能。 哎，这个时候我动了，这个时候我动了啊！你看着啊，我先判断一波，就是有个人跑了，看见没有？这个人去拿车了，我看见这个人。你看我这个蹲还是有，因为我感觉到我土楼旁边有人，我看这人拿车，我瞄着他，我没有开枪。大家注意看啊，我这会儿没有开枪，因为我没有把握，就像大老师说的，我没有把握。然后我看那人拿车，我就明白他的意图了。这时候大老师，你猜我要干嘛？ 你说，我不猜。 你猜，我直接出去打他车，我决定让他把车开过来，我劫他车。 好玄妙。 对，因为我知道这是土楼的最后一个同伴，我把他打死，就没后边，我后边没有任何人。这时候我就去选择阴他。 你可以选择把车胎打爆。 啊，对呀、啊，我就是这样，我就等着他开过来。这时候我就听声，大家听一下啊，这游戏的声音是很关键的。这时候我就听见他开车过来的声了。这时候发现他了，哎，过来了啊，小子啊，再见吧，宝贝儿。然后开始打，哎 ，BB， 哎，发现我枪法有点差，哎呀，这个没镜子装备确实不行，哎呀，蹦蹦打掉一滴血，大家可以看到一滩绿血溅了出来。但是这哥们还是开车远去，啊，发现最后 是开车速度太快了， 对，最后只留下了我跟夕阳。最后觉得，哎，算了，枪法无奈，还是跑吧。这个时候我就准备喝一瓶能量饮料。啊，干一瓶能量饮料，然后开始我的长途之旅，啊，我就开始跑起来，好吗？ 这时候刷圈了是吗？ 这时候对，刷了圈在我底下，你知道吧，大老师，我没办法了，只能往下跑了。我这时候因为我判断了我周围没什么人，而且我在毒圈的最北边，所以我就放开心思开始跑，啊，我就开始选择跑起来，啊，你看圈离我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啊，我这时候虽然也想弄个车，但是现实总是无奈的，啊，我们上次就躲在这个。 你觉得摩托车怎么样？摩托车建议吗？ 摩托车这样的就是玩不好的话，摔死的概率非常大。 就是玩不好，经常属于演杂技。摩托车你知道吗？ 而且摩托车比较容易爆头、啊。 而且摩托车，我现在就基本上绝对不会选择挂斗的摩托车、 嗯， 因为那个摩托车的平衡有问题。 哦、 对对对对对， 就开始斗就飞起来 了、啊。我喜欢单人那摩托车。 对 对， 但那个话还好，就是死就死一个。 对，那个可以耍杂技。你看啊，我现在持续往坡上跑。而且我这人特别狗在哪儿呢？我选择呀，就是快到圈的时候就啪扶起来。伏地魔过去，就是快到圈的时候就伏地魔过去啊！大家说感觉可以，现在已经剩20人了，大老师， 感觉 我苟到现在就剩20人了，大老师，我快到圈的时候，我先选择按 C 键半蹲啊！大家注意我这小操作啊，按 C 键半蹲先过去，这样比较安全，万一有人发现我呢？这时候我看了一眼小圈啊， 其实这时候有人发现你，你也躲不掉，人家毕竟是在坡上。 我现在眼神就在注意我身底下的伏地魔，我就怕我一下万一趴一个，你知道。 他一个人早就开枪了。 我没有没有，他不知道我从他后边过来。我现在在注意伏地魔。这时候我发现我已经进圈了，哎嘿，这时候我选择进圈之后找一个，就大老师说复杂地形的时候，我先盘点了一下啊，好吧，我就去坡上找一个又有灌木丛啊，又有这些的地方啊，我知道啊这些地方，然后我选择猫起来啊，猫起来，哎，这时候选择趴起来。大老师这个举措是不是还是不错的？然后这时候又刷圈了，我发现圈又离我比较远。